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鱼，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今天我们有机生活其实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创业的那点事儿。如果您最近有一些创业的想法，不管是您现在有稳定的工作，想要开展一些副业，或者是您想专心创业的，其实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加盟项目，就是某个时间串吧的加盟，北京地区150,000，外地100,000加盟费，专人管家带店，从前期的选址到后期的装修，再到最后的后期带店，其实是一条龙服务。装修不仅仅免费出设计方案，而且免费给配送咱们的烤串机，连一些像桌子呀、餐具啊都给你配齐了。如果有意义的话，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400-0509-100 400-0509-100。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某个时间的招商经理周慧茹，周经理跟我们听众们打一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周慧茹。 嗯，周经理，其实我在之前可能还没有关注到我们某个时间是一个怎样的店呢？ 我们现在的话呢，它是主做的是一种像原生态的绿色无烟烧烤，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 我们的养生的一些方法，是吧？ 嗯，对。 那我们这个说这个串店啊，其实有非常的多，那我们某个时间是怎么做到，有一些什么的特色能够在我们这些串店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 我们现在第一的话，做烧烤肯定是说注重的是味道。 嗯， 第二的话呢，我们是在这个装修上，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他可能比较喜欢时尚一点的风格。 是，年轻人都会去一些比较漂亮的地方。像我吃饭就是第一件事儿一定是先拍照，人没有吃饭一定是手机先吃。 对对对。 那除了装修风格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你觉得应该向我们的加盟商介绍，或者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让我们听众觉得值得一去的吗？ 我们现在做的像这个烧烤，它就是属于一种客人自理模式，让客人在自己烤、自己吃的这种娱乐，这个像这个范围之内， 其实就有一点像自助餐的时候，我们吃烤肉就会自己在烤盘上烤，是吗？ 对对。 那这些那个烤串是它的烟是从哪个地方做到原生态无烟的呢？ 我们这个是我们专人派人设计这个专业的下排烟管道，到时候直接走的地下。 咱们 烟 是走的地下，那环境对于客人来说应该是蛮好的。 对。 其实我想再问一下咱们的装修风格。咱们的装修风格刚刚您说到，就是咱们和别的店是有一些区别的，您能跟我说一下这些装修风格都有一些什么吗？ 我们现在比较主打的呢，就是有像现在这个溶洞的。 溶洞？ 对，像之前您看到那个冰河时代里面那种。 冰河时代里面。 对对。 然后其实说到溶洞，我想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那样，就是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那个山洞一样。 对对， 那种 确实有那种感觉。 那除了溶洞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像现在年轻人也比较喜欢的像酒吧的这种。 像酒吧的。那还有呢？ 像机器人的，现代的。 这些装修确实是能够非常的吸引我们年轻人，值得一去，也值得我们就是有创业想法的人去尝试一下的一个项目。那么如果您最近有一些创业的想法，也可以联系我们某个时间的加盟电话400-0509-100。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听周经理跟我们仔细介绍一下某个时间。

感谢大家的留守和陪伴，我是雨月，欢迎来到我们的有机生活。在今天有机生活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某个时间的招商经理，我们的周慧茹周经理，依旧和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刚刚我们第一段其实有介绍到，咱们某个时间其实对于其他的一些串店还是有一些特色的。那么您今天既然是来做加盟的，做招商的，我想您是不是应该跟我们仔细的介绍一下咱们的价钱方面啊，或者说咱们交了这笔钱之后，我们都能够享受到什么服务呢？ 我们的某个时间加盟费用，它是北京地区为150,000，外地地区是为100,000。我们这个费用呢，它首先是包含三大部分。 三大部分。 对，第一点的话，就是咱们主要的像设备。 设备。咱们的设备有什么特殊的吗？仔细介绍一下。 像您这个烤桌，还有咱们这个前期这个前厅用的自助的这个客人自理。烤炉， 烤炉，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烤桌和烤炉的费用都包含在咱们交的这个加盟费当中是吗？ 对对，都包含在内。 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 包括了您店内的它这个装修的一个设计，下排烟的一个设计，我们是全套出图。 就是说咱们这个下排烟的设计是根据咱们店的选址然后自己再来做的是吗？ 对对，您自己来装修，不过我们给您出图。 可以出这个设计图案。 对。 那除了这些我们还能够享受到其他的一些服务吗？ 像您前厅的一个带电培训，还有一个后厨的培训，我们这个都是派专人管家帮您去培训。 咱们刚刚说到后厨培训。 对。 咱们的，也就是说咱们后厨也是有专人去管的对吧？ 对对，会派人过去。 那这个专人的管家带电，他之后是一直跟着咱们店里吗？还是说如果有问题的话他可以过去？ 我们这个他虽然是专人扶持，但是说呢，等您这个店他能够正常运营了为止，我们这边人他会撤回来。 就是说在咱们大家加盟之后，然后这个店如果能够正常运营，然后也能够盈利了，咱们就会把咱们的人撤回来，是吗？ 对对，但是如果说加盟商后期遇到这个像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是还是会免费派人过去帮您指导。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服务还是挺值的，因为如果开店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给咱们这边打电话，然后会进行一些解决。那咱们像员工有一些什么要求吗？就是咱们比如我开一家店，我肯定要招人帮我干活呀。 我们这个员工培训的话呢，就是您自己招好这个服务员之后，我们就派经理过去帮您这个全店的一个培训，也是有助于后期这个客人的这个体验嘛。 其实在就是我在饭店的时候，我还是很看重这个服务员的态度，因为有一些饭店的服务员好像进去就爱答不理的，然后我就不会想去再去第二次了。 这种情况您放心，在我们店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那咱们这个前期咱们说了前期的选址，包括前期的出的这个设计方案，然后也包括咱们得后期的员工培训。那么开店之后有什么就是和咱们总部还有联系的吗？ 在您开店之后呢，首先说像这个食材的话呢，您就可以从您当地买，但是说后期像这个腌料呀，还有客人进餐的这个包装好的这三包小料，这个是我们总部给您长期这个供应。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小料是总部供应的，然后食材是自己去当地选一些新鲜的食材进行烤制，是吧？那个我其实刚刚就想问啊，咱们也说到这个像桌子呀，然后像咱们的这个烤串机啊，都是一些咱们总部提供过去的，然后咱们到时候会让另外的加费用，比如说搬运过去吗？ 这个您放心，它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这个像收费它都是透明化的。像收费也是说等这个设备到您当地之后，您把这个尾款付清，前期只需要

广告回来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机生活，我是愉悦。我们今天也是请到我们的某个时间的招商经理周经理来具体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创业的那点事儿。关于创业呢，其实我想问周经理一句，咱们做的是某个时间的加盟，那么加盟比起来，就是我假如想自己单开一个店，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像现在做我们这种烧烤店，说实话也是挺多的。 对， 但是说在一个您自己做和我们做我们加盟店这个区别是在哪里呢？ 嗯， 如果说您自己来开店，像第一的话主要就是这个味道，味道您肯定自己掌控不好。 对，如果 还 要去，其实味道的话如果自己开的话肯定还要去请专门的烧烤师傅去做一些功课。 嗯， 需要花 费。烧烤师傅其实也是次要的， 对， 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料， 嗯，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秘制的料， 对，咱们这个酱料是独特的。 嗯嗯，对。还有的话就是说现在做这种加盟店的话呢，我们这个不仅是全方面的帮您去指导， 嗯， 帮助您来降低这个开店的这个风险。 嗯， 对对，主要就是降低您这个开店的风险，帮助您来开这店。 其实也就是把咱们的盈利做到最大，把咱们的损失做到最小，是吗？ 嗯，对对。 嗯，那在这个加盟店其实现在做的还是比较多的，那咱们像某个时间比起其他的加盟店，咱们还是要重点提一下咱们交了加盟费之后咱们的服务。 嗯嗯，对，我们这个店的话呢，它就是主打就是无烟的这个烧烤。因为现在年轻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说现在大部分的人，他这个吃东西比之前更讲究。像之前您吃这个烧烤做的这个， 像之前可能就是 比较多， 对，像之前可能就是在像很久以前在街边的摊上呀，他们熏的那些烤肉啊什么的， 嗯， 但是大家还都很爱吃。 对对，嗯，我们也是说根据这个来做的这个创新嘛，做的是这种无烟的， 嗯， 让客人能在一个健康的一个又良好的环境里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是，主要是觉得好吃， 嗯， 但是还得保证我身体健康。 嗯，对对对， 大家现在的养生观念也都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大家也会更注重健康方面的问题。 嗯，对。 那么咱们这个加盟费，您再来跟我们的像一些有意向的听众介绍一下咱们加盟费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的费用吧。 嗯，可以。我们这个某个时间加盟费用的话，它是北京地区为15万，外地地区的话为10万。 嗯， 这个加盟费用里面呢，像您前厅用的桌子、烤炉、餐具，我们是全套配齐。 嗯， 包括店内的一个设计啊，下排烟的设计图纸，我们也帮您出。装修好之后呢，就是会派经理还有专门的师傅过去给您进行一个全店的一个培训，保证您那边呢能够全面的带店。 其实这些对于其他的一些串吧来说， 嗯， 肯定都是享受不到的一些服务， 嗯， 但是加入咱们某个时间就会有，对吧？然后咱们这个某个时间，其实我之前在网上搜过咱们的那个店面的视频，咱们的所有装修都是一模一样的吗？还是说， 嗯，不是不是， 嗯 嗯，我们装修的话它是分为很多种， 嗯， 像现在比较主打的像溶洞的， 嗯， 复古的， 嗯， 现代风格，机器人风格， 嗯 嗯，音乐酒吧风格，这些您都可以自己来选择，或者是说有自己喜欢的元素的话也可以另加上去。 对，但是咱们就是比如说可能某个加盟商他做的是溶洞，然后我也想做溶洞，然后两间房做出来的是类似的吗？还是说有一些区别？ 嗯，这个它风格主要的就是说这个全套的风格嘛，但是可能是说局部的像一些装饰品啊， 嗯， 它都是， 嗯，也就是说咱们都是可以把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加进去，是吗？ 嗯，对，有自己喜欢的元素都可以另加。 嗯，那如果您最近刚好闲着，也刚好有一些创业的想法，不管是您现在有稳定的工作，想要做一些自己的副业，还是要专心创业，其实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某个时间串吧加盟，专人管家带店，从前期的选址到装修再到后期的带店，一条龙式服务。装修不仅免费的出我们的设计方案，而且还会免费给配送我们的烤串机桌 桌子，连餐具都给您配齐，是不是很贴心呀？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有想法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0509-100 400-0509-100。那么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我能懂轻抚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到。

是爱什么，爱才精彩，我想要什么，我心里明白，我明白，不管是明天明年都不晚， 我要爱，我说爱，为我自己， 我明白，我明白， 我是越苦越勇敢， 越爱越明白， 应该三人之三，孤单好过忍耐， 越爱越明白， 越爱越明白， 明白明白明白， 越爱越明白， 越怎么苦苦苦白了， 越爱越明白， 我明白我明白， 越爱越明白， 哦、oh, oh, oh, 越爱越明白， 越怎么苦白了。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有机生活，我是雨月。在今天呢，也是因为创业，给大家请来了我们某个时间的招商经理周经理，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某个时间加盟店。周经理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周慧茹。 周慧茹，周经理。那么在某个时间当中，其实我们刚刚都有提到，我们刚刚包括说的，我们在大家交了加盟费之后，咱们包括前期的选址，到前期的包括出一些装修设计方案，然后咱们的餐具啊、烤串机啊，还有下排烟系统的那个设计图，还有后期的员工培训和酱料的配送，都是有提到的。那您觉得有什么是觉得和其他的店服务不一样的吗？ 首先来说的话呢，像您开店选址，我们这个是在合作之前的话呢，也可以免费的去帮您去看店。 也就是说咱们在合作之前就可以派人过去先看一下店面是不是合适，是吗？ 对对对，开店之后我们这个设备呢，像这个烤串机，烤串机它是这种自动的，客人就是说自理的这种模， 就是他那个是把串放上去就可以是吗？ 对对，这个就是他自己链条会带动的。而且说呢，像这个烤也是这种机制木炭烤的。 那他会自动翻面吗？还是说要手动的去翻？ 不不，他这个是完全是链条自己带动的，这种自己会翻面。 自己会翻。那咱们在开店之后，咱们的装修我觉得也是咱们某个时间的一大特色，咱们再来跟听众们仔细的说一下咱们的装修吧。 装修的话，除了是前面说的那些风格之外呢，我们现在也是有像这种集装箱风格。 集装箱？ 对， 那是一个怎样的空间呢？ 对，像这种铁皮的火车包厢的这种也是比较主打的。 我好像有看到有一个，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说咱们店里有一个那个火车的那个空间，然后上面还写着是北京到南京。 对，让人就是感觉身临其境的那种。 还挺好的。那在咱们的节目最后，我也是想周经理来亲自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招商电话吧。 大家如果说对我们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热线400-0509-100。 咱们的周经理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招商电话。如果您最近有一些创业的想法，不管是您现在已经有稳定的工作了，要做副业，或者说您现在要专心的去创业，其实某个时间串吧加盟都是不错的选择。北京地区150,000，外地100,000加盟费，专人管家式代店，从前期的选址到装修，再到后期的代店，一条龙式服务。装修不仅免费的出我们的设计方案，而且还免费给配送咱们的烤串机、桌子以及咱们的餐具，都会满满的配送给您。那么招商电话呢是400-0509-100，400-0509-100。今天的有机生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是你们最喜欢的鲜偷客栈。